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5回。这两日天气暖和起来，春光融融，微风拂面，盐湖中的桃花也有了些许绽放的迹象。林轩本就不是话多的人，这会儿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找话题以避免冷场。他一边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，一边在心里把谢之芳骂了个半死，回头往水面上看了好多回，可那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毫无现身之意。 如果我没记错，阿轩弟弟你和阿唐同岁，对吗？ 谢之真斯文地吃了半块糕点，用帕子抿了抿唇，抬眼问道。 是，我比阿唐大两个月。 林轩连忙欠身回答，不知怎么的有点紧张。 算算年纪也不小了，林伯伯和伯母可有为你定下心仪的姑娘？ 林轩总不好说自己是被谢之芳赶鸭子上架过来和他凑对的，摇了摇头道， 还没有，我尚未见功立业，不过是一介白丁，这会儿娶妻没得委屈了别的姑娘，因此并不着急。阿唐不是也没定亲吗？想来也是抱着同样的打算。 孰料谢之真轻轻摇了摇头道， 母亲近来正帮阿唐相看合适的姑娘，我瞧着宋老将军家的小姐就不错，天真烂漫又有赤子之心，或可和阿唐的脾气。怎么，他没有同你说吗？ 闻言，林轩的脸色刷的一下白了，迟蹰半晌方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 既然如此，我定要好好恭喜恭喜他。这人可真是的，口口声声拿我当兄弟，怎么这样的大事都不跟我说一声。姐姐，两边已经换过更帖了吗？可有我能帮得上忙的？ 谢之真手捧甜白瓷的茶盏，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缓缓道， 不曾，此事本就是我随口胡诌的。 林轩愣住了，待反应过来他的用意之后，冷汗涔涔而下，谢之真这是在诈他。他的心思通透至极，瞧见那枚玉坠之后，立刻便猜出了他对谢之芳的别样心思，因此不动声色地编出这么一套谎话来试探他的反应。东窗事发，林轩僵立半晌，玄色的衣衫被汗水打得湿透，终于如梦方醒，他撩起衣摆，端端正正跪在谢之真面前。 姐姐，我确实有断袖之癖。 林轩说得万分艰难，一想到从今往后可能再也无法和谢之芳像朋友一般的相处，便觉如坠冰窟。 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断袖之癖，毕竟我只喜欢过阿唐一个人。 不管他是男子还是女子，自己的眼睛里只能看到他一个人的存在。他喜欢他肆意张狂的性格，喜欢他憋着满肚子坏水的古灵精怪，看到他为姐姐的婚事发愁发怒便觉得难过，被他推给谢之真时更加心头酸涩难忍，五味杂陈。谢之真放下凉透的清茶，面色冷肃，声线也有些紧绷。 阿唐喜欢你吗？ 他忍不住猜度，弟弟无视男女大防，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场会面，难道是和林轩有了些首尾，打算把他这里当作突破口，希望获得家里的同意吗？林轩连忙否认， 不不，姐姐别多想，阿唐并不知道我的心思，我也不敢让他知道。 谢之芳有没有这方面的倾向，他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人年纪虽然不大， 脑子里装的除了姐姐就尽是些男欢女爱的风月事，没事便拉着他一起品鉴避火图，虽然前两年被打了一顿，不敢再去青楼行院里厮混，评论起美人来依旧是头头是道，兴致盎然。如果被他知道，一定会觉得自己龌龊恶心，连朋友都没得做吧。谢之真松了一口气，也不好叫他这么一直跪着，便道： 你先起来吧。 林轩不肯起身，低头道： 姐姐让我跪着吧，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些。 这样荒唐的感情注定要结下苦果，他一个人怀揣着见不得光的妄念，宿夜难安，心乱如麻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个倾诉的出口，有了一个可以分享秘密的人，他竟然觉得有些如释重负。谢之真对龙阳之事倒没有什么成见，闻言目光中露出一丝悲悯。 阿轩弟弟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也知道，阿唐是我们家这辈里唯一的男丁，将来肯定是要娶妻生子，为谢家绵延子嗣的。便是你自己，也不可能一直不娶妻吧？ 父亲被弟弟下过药了，与子嗣上万万不能成了。弟弟若是再走了歪路，这谢家便真的是绝了后。往后他到了九泉之下，如何该向亡去的养母交代呢？事关弟弟，谢之真表现出难得的强硬，绝不允许他和林轩发展出什么有悖人伦的感情。 我明白姐姐在担心什么，阿唐当然应该拥有正常人的生活，等他成亲的那一天，我必定备下一份大礼，以朋友的身份恭贺他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只能向姐姐保证，在真正放下他之前，绝不坑害别的女子。 林轩抬头直视了他，字字句句掷地有声。 我向姐姐发誓，终我一生，绝不让阿唐发现我的心思，绝不做任何有可能伤害到他的事情。我将拼尽全力保护他，竭尽所能帮他得到他想要的一切。若有违此事，叫我天诛地灭，堕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 谢之芳划着船在湖上晃了一大圈回来，看到林轩和姐姐有说有笑，相谈甚欢，心里莫名堵得厉害。将姐姐送回流光院，看着好友那张意气风发的脸，他实在忍不住给了对方一记撩阴腿。二人动手过招已是家常便饭，林轩灵活地躲开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叫道： 谢之芳，你又发什么疯啊？ 谢之芳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酸酸地道： 晌午的时候，是谁死活不肯去见我姐姐的？这会儿怎么变了副样子，一步三回头的舍不得走？ 哼，天下男子，本质上都逃不过好色二字。 你不要胡乱攀污啊，到底是谁一步三回头啊？ 林轩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有意显摆似的晃了晃谢之真送给自己的点心匣子。和他把话说开之后，林轩便老老实实把玉坠交还于他，谢之真也答应会替他永远保守这个秘密。谢之芳酸溜溜地问：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若是有意，便早些回去准备三书六礼。不过丑话给你说在前头啊，娶了我姐姐，不许在外面颠三搞四，惹她伤心。 他想把姐姐嫁给林轩也好，林轩如今年纪尚小，这门婚事好歹还能拖个三四年，便是成了亲，自己也可以三不五时去林家走动走动，时常见面。更何况这样一来，无异于给自己躁动不安的心再上一层枷锁。即便他控制不住对姐姐的起念，也不能给发小戴绿帽子吧。林轩答道： 我觉得姐姐温柔亲切。 说着他看了谢之芳一眼，有意气他，又补充了一句： 已说定了，从今往后将她当作亲姐姐，说不定往后姐姐成亲的时候，我还能以弟弟的身份给她送嫁呢。 将她当作亲姐姐 你。 谢之方下意识重复了一遍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指着林轩你了好半天，气了个倒仰。 我拿你当好兄弟，你却要跟我抢姐姐，真是岂有此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